制作那個。 哇、wow, ，所以我们现在是现场讨论一下，因为现在没有歌，对不对？ 哎、 欸， 对。 现场讨论一下。12:06，我就超级那个临时的开场。我是马克。 哎、欸，我是玛丽。 好，我们今天在现场，就是我们手忙脚乱一下，大家等我们一下哦。重新一次12:08来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今天是1月20号，来到了星期五。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哦耶，今天的青春点点一开场呢，我们刚刚在讨论，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听出就是我们在讨论些什么。我们 要，应该没有， 对，应该蛮一切蛮混乱。我们要掌声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今天特别来宾呢，是其实之前已经第几次来？第3、第4次。 他会不会默默成为就是造访青春点点最多次的人？ 如果继续他有作品要一直发出的话，的确是很有可能的。 嗯， 让我们掌声欢迎日金江。 Hello， 大家好，我是 雨人。还有在旁边呢，就是促成这一次的日金江再度上，不是再度，三度、四度上青春点点点的卡米蒂的总监 social。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米蒂的 social。哎、欸，我才是来好几次，我可能有6、7、8， 有到这么多吗？ 我觉得 蛮多次的、欸。 我觉得对，我觉得5次一定有。 哦、oh ， 因为我每次会跟不同人来， 嗯， 所以我觉得5次可能有。 好，今天呢1月20号，我们请了日金江，特别带了他的乐器。其实日金江有人在跟卡米蒂这一伙 gangster 瞎混之前、嗯，他是一位很认真的歌手，现在还是啦，现在还是。所以第一次访问日金江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带他的，对。哦，你说要10万元做那张专辑哦？ 哎，是10万吗？ 没有那么多， 1万， 5万元， 5万， 大概 5、6万元， 5万以内， 5万以内做一张专辑。 你说那个透明吉他， 空气吉他， 空气吉他， 对。 我要说的不是5万元， 哦，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我要说的是他带了那个空气吉他，还有空气鼓棒来玩， 啊，对， 然后让电台造起了一股空气吉他， 然后我们就，对，我们是电台很疯狂， 然后买都没有用， 大家都。真的、欸， 你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对，卡米蒂应该比你们还早受害，这样子。 对， 那个东西很酷哎、欸，就是对，大家都买了一大堆，现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好，所以今天日金江有带真的吉他来，也有带空气吉他来， 是的， 然后还有带其他的小玩具来。 是， 好，我们今天要先来祝今日的寿星生日快乐。 今天的生日寿星呢，有我是 Zoe。1月20是我的生日，20岁了，我想点歌。然后去年2016是我很不一样的一年，鼓起勇气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也有很多目标，希望在今年可以达成。比如说，希望我的牙套之路可以顺利，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都过得开心，然后找到自己想努力去达成的目标，成为一个每天啊感恩、快乐亦满足的人。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陪伴，新年快乐哟！ Hello， 1月20号，墨尔本小拉，超期待马克玛丽出行事历的。你们之前的书还有玛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单曲，我都有买。再请朋友帮我寄到澳洲来。结果这次， 最后你们居然决定不出了，让我觉得有点小难过。 太赶了啦！ 希望今年可以看到马克、玛丽还有乔治更多的作品，我会认真期待，也会大力宣传你们节目的。然后希望我的26岁可以下定决心完成该做的事。三四月和同学的毕业旅游，我负责台湾的部分能够顺利。最后，哇，他要点你的歌哎！希望玛丽的库存可以速速卖光，可是你的库存要卖光可能有一点困难。 要再三年？ 你确定三年卖得光吗？三年好像都有点， 三十年， 你确定三十年卖得光吗？ 三十年后虽然不能讲那种不吉利的话、嗯、可是可能会有一些事件造成它可能会卖光。 你说你死掉？ 对。 就只有那剩几张 500，欸，我不知道欸， 我也不知，你问我，我库存又不在我这， 500之类的吧，500只要用一条命就可以造成它扫购一空。 你确定？ 但是我现在没有要这样跟他换了，我只是说未来卖光那一天，40年后有可能。 好，最后的是栗子爸，1月20号是他的栗子，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还是他的狗，还是他的猫，还是他的老鼠， 反正就他家里人生日。 好的，总而言之呢，祝今天的三位寿星生日快乐，我们就请日经将与人负责今天的生日大使的工作哦。 好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Zoe, 对不对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居然跳起来！ 耶、yeah. ！ 刚刚我本来还是觉得今天日经将。看起来有点就是不要不要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开心的感觉。 没有，我没有不开心，我超开心的。 好，今天呢，日经将会再度来，是因为然后又跟 social 在一起再度来，就是因为日经将又要开一场脱口秀了吗？ 是的。 然后这一次是你的专场吗？ 天哪，个人脱口秀， 真的吗？ 对，这一次是非常大胆的。哇，个人脱口秀，耶、yeah ，超脱线乐团。 那真的有团吗？没有，就是你一人乐团。 就我一个人饰演所有的角色这样子。 一人乐团，一人哭手小剧场。 在哪里？ 在 拱厅，华山文创园区的拱厅。 啊，就是上次我们 对 讲那个 不羁夜 的地方。哦，好，华山的拱厅，然后星期五跟星期六。 还有礼拜天，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其实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就在这个周末。 对，没错。 好，星期五是几点到几点？ 八点到十点，五六都是八点到十点。 哎、欸，很久哎、欸， 两、啊、个小时，哎、欸，真的要、啊、我好担心哦。 我自己今天在排练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担心啊。 那个什么，我们顺道一提，就是那个他一个人，他大概时长大概100，嗯，100，然后我前几天有一个一人的脱口秀创纪录，就是上前几天我跟壮壮、就是另外一个脱口秀演员壮壮去高雄演，然后呢他很不受控制的讲了一场，讲了一个人没有中场休息，讲了140分钟。 他一个人讲140， 哇，140分钟， 然后也不休息， 怎么没有中场休息？ 140，那我好像我可能没有办法超越壮壮。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可以超越壮壮，就是还有一个欧爷，欧爷一个人可能可以讲到180分钟。 对，但欧爷现在在旧金山， 对，在旧金山， 超爽的他， 在努力钻研中这样子， 对， 好。但壮壮的140分钟里面，我想我应该90%都是有听过的吧？ 90%都是新的， 90%都是新的， 对，都是新的。哇， 他认真的程度超越你的想象， 这么厉害， 真的 啊！我知道是那个他去那个， 因为是我跟他一起 宜兰那一段 一起弄出来的，所以就是 宜兰那一段、 就是、都是新的。 哦、哇，那日经将这一次呢，就是之前有听过你讲脱口秀的，有听过你讲 stand up 的，然后就知道你其实音乐是占一个很重要的， 没错 的工具嘛，对不对？ 对。 所以会有重复的吗？还是也是就觉得哇，全部都是新的這樣？ 我这一次其实会一半一半。嗯，对，我会其实就是把我以前讲的这一些段子，把它按照时间轴，嗯，然后就从我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我、嗯、就是到今年。 到告别式的时候，这样 告别式是还没写到那个、哦，对，就大概就是 你要学玛丽要卖狂、哦， 好，就是把它全部做一个整理，所以会有很多新梗，然后加旧梗混搭这样子。嗯， 所以今天你的段子可以期待的是说，哦嗨，大家好，我是金匠宇人，然后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分享一下我的一生， 怎么像演讲啊？ 对，有一点这种，一开始蛮正式的。而且一开始还会模仿那个就是 Nirvana 乐团的主唱这样子，嗯，会有一小段。 那有很真，就前面两分钟而已。 因为那个我揣摩很久。 哦，好好好，就只有前两分钟很正式而已。 好，然后就会开始讲说，哦，我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怎么音乐路， 幼稚园，然后国小怎么了，国中怎么了，然后把一些我的歌，像《雨人不想飞》啊，或《假 Rock》啊、嗯，把这些歌串在一起这样子。 嗯、你我觉得他还是。还是没有讲到重点 哦，重点是 你说从小然后很正式，没有啊？他从一开始第一个梗进入正式梗的第一个梗，就是在讲说他从娘胎的时候就会创作，然后创作出来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曲，就是一开始就胡烂了嘛。 没有 哪有什么正式的， 有很正式，因为在前半段上半场都是围绕在就是中二的状态， 中二 就是让自己是进入一个中二状态， 很正式的中二，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是非常屁非常呛的一个状态的。 嗯，然后呢，下半场呢就会有很多音乐部分。 下半场就是比较是我发唱片，我发了三张专辑，然后这三张专辑就是怎么样如何的每况愈下，嗯，然后 有到每况愈下 吗？哎，我好喜欢这个梗哦。 对，然后就是一直对，因为就是对啊，大家也知道了。 天哪，他整个荡下去了，欸， 这年头。 但是不是还是会继续发下去？日进江， 对，没错，我还是继续就是。 那你刚刚去隔壁干嘛？ 角落吹巧虎。 你去角落，听众又看不到。 我去旁边搞。 没有，我还是想要继续做音乐，可是接下来就是会用更独立的方式去做。 你本来就已经够独立了， 啊。我本来其实还偷偷有个公司在 support 我。 现在这个公司也发现说，哦，这个人真的是赔钱货，然后不要了。 公司大概也发，就是报表大概也证明了一切。 是我太久没有看到日经江雨人吗？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变？ 你是谁呀， 啊？真的吗？我有变吗？ 你不是变，你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哎，欸嗯。除了你讲话的声音，我听得出来你是日经江雨人，可是你外形，你真的是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全部啊，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是往一个好的方向走，还是不好的方向走？ 是往好的吧，他比较靠近这个社会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啊？最主要就是卡米蒂，他就是从大概。一年多前开始跟我们密切接触，然后就整个人就脏掉了，因为以前他不太能讲黄色的笑话的，嗯，就他现在大概每五句就有一句黄色的笑话， 哪有那么夸张？ 就整个，你知道跟壮壮跟东区德这些人混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呢？ 对， 那确实是 就马上就会整个不只是外形，整个人的本质都会改变。 原本没有想要讲黄色，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 那你以前听到他们在讲比较偏黄色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哪种类型？ 羡慕。 就是你是渴望成为那样的人，嗯， 没有，我觉得他们好厉害，怎么可以讲？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是人的本质。对，是后来就有点被他们， 就随时随地在台上就可以讲打手枪，而且讲的时候还动作都出来，他那时候是做不到的。 对，嗯， 我现在 还是做不到啊。 他现在做 不 到， 所以变得色情之后是会连带影响你的五官的组合吗？ 你现在就是要觉得他是不是有去微整什么东西？ 微整啊，微整， 那不是跟那个什么吸毒有没有？就 是他应该没有钱微整。 完全 好可怜哦， 有整形的钱不如留着做专辑。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有烫头发，都卷卷，现在变直直的。 对，然后 有这个重点， 然后用一个金色这样子。 可能头发真的变蛮多的吧？ 对对对，头发。 嗯，你是更久没有看过他，可是因为 对啊， 对对，我 去年前年就是跟他 还有碰，对 对, 對， 还会一直遇到日 进江，所以现在看到他，你觉得很接受？ 没有啊，你今天我看到你就跟我去年上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不一样，上一次什么中秋节烤肉？ 哦，对对， 哎，没有， 那才几，那才 几个月前啊？ 对对， 总共 三个月前，三四个月前。 还有你的不羁夜，我有去听。 对，那个时候跟现在就已经不一样了。我强烈的怀疑你真的去微整形。 真的吗？ 对。 你老实说、欸，这 你做了什么？你割双眼皮吗？ 我没有割双眼皮，我。没，我真的没有，不要逼我。 我他都有计划，可是每次要去做的时候，那个发现那个钱那个 balance 不了，就是。 哎、欸，我觉得你的新外形很值得进去看你表演、欸，哎， 真的吗？ 大家就是光刚刚听到那些段子都不感兴趣没有关系，你就听听自己叫你们变成怎么样。 搞不好在他的下半段就讲他的整形史，他就不愿意在那边透露这样。啊、哦， 对， 就是。爱擦力有赞助这样子， 对，还去植发， 还是因为我想看，因为我跟上次看到你的差别就只有对你的头发变更浅了，就是变金的， 对对， 然后有剪了嘛，有 settle 嘛，就这样子， 没有 settle， 没有，我一直都是这样，对对啊，我就剪了这个头发，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那时候跟那个剪发师说，你可以帮我剪成披头士的样子吗？嗯，然后就剪完就一点都不像，对，然后就一直留着这个头。 他会不会其实也不知道披头士是谁，然后就想说凭个感觉？ 他应该说你至少要指定哪一个吧？嗯、你这个太笼统了。 重点 要保罗还是约翰？ 你要指定哪个年代？1960到19 对对都 八零 不太一样， 那70已经差很多了。 对对对，嗯、 但是往好的方向，你可以放心。 嗯、好好好，太开心了，嗯、越活越年轻。嗯嗯嗯。 主持人都是很好心的啦。 对， 没有没有，我是认真的，我到现在都还在想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嗯，还是因为你今天穿的衬衫，衬衫对你来说加太多分。 啊、有可能，因为我平常是。 不管你脱口秀都穿什么？ 他平常都穿那种就是很印度、波西米亚、嗯、还是民族风，还是很嬉皮，然后就是。 你就裤裆很低 有关。对对，裤裆很低， 对对对， 那个质量很丝的那种，很丝绸的质量，很麻。麻的 又 的 又麻又 民族风啊， 对，一看到就是觉得我只要轻轻就是叫一下金匠人说哎、欸，然后不小心碰到衣服，他衣服就会破掉， 好夸张。 对，所以衬衫还是有一点 啊、哦，人要衣装，人要衣装，人要衣装， 衣装要衣装，对， 好好好好好，我们就把这个谜团就是解谜到这里好了。 留到今晚， 对对对对，那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在华山文创园区的二楼拱厅，日新疆语人呢， 中山馆拱厅， 中山馆拱厅、嗯，然后说什么？8点到10点， 8点到10点， 8点到10点， 礼拜天是下午了，3点到5点， 对， 好，礼拜天下午3点到5点，一共呢，这个礼拜有3场的演出，而且是个人专场，是一个，我觉得个人专场那个压力很大，因为平常就是你要想一个10分钟、15分钟的段子，就已经觉得天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要讲一个120分钟，真的是哦。压力太大，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今天日进将有带吉他来，所以待会呢，social 也说可以请青春点点现在有听到的听众，然后可以直接进场去看看，到底我们刚刚花了这么多时间琢磨日军将的外形，到底是出了什么样很卓越的改变？你想要看看的话，就是social 提供门票，可以让大家去瞻仰一下。 耶耶耶耶耶！ 瞻仰， 瞻仰， 然后去看一下晋江这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进歌进去。 一切都好吗？如你所愿的， 就算流泪想念，也要笑着祝福。 想紧紧抱你一下。想想分手前你的脸庞， 风华新人陈思伟，你一切都好吗？哀伤的歌声配上温暖大调，不是痛苦，只是遗憾，并且祝福。 我真的谢谢你曾经的守候，也感谢你勇敢的放手。我知道你的心一定也很痛，好心疼你这一切承受，不能不拒绝，也无法无所谓，开心伤心你懂我的眼泪。你过得好一点，我同微笑一些。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 你这家伙，第二主打，你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大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执行长谭汉儒。长青企业的治理与家族接班是台湾企业最重视的管理议题。台大长青企业治理与传承领袖班由台大、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经济大学顶尖师资在日本授课，同时参访日本百年、千年长青企业，与企业高层面对面交流。 企业永续经营的最佳选择，请洽台大管理学院3366-1729。 颠覆华语乐界超偶像嘻哈男团泰坦首张 EP 泰坦计划，首播主打 Make Me Crazy， 1月16日本市娱乐制作，种子音乐发行。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27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在现场的就是我们有请到了日经江雨人还有 Social 在现场。 Hello. 然后接着下来呢，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的中山馆二楼拱厅有日经江雨人的个人专场。 耶、yeah, 超脱线乐团。 超脱线的呀。 好，超脱线乐团。那当初呢，我们还是要先访问一下就卡米蒂这个剧团的运作啊、我也觉得实在是一直都沉迷。 沉迷。 嗯。沉迷不是就是我很沉迷哦，就是我觉得这一切是一个 mystery。 沉迷。 好，这个 mystery 呢，就是原本在松山烟厂，就是那个松烟文创园区那边嘛，啊，那边有一个场地， 对， 然后那个场地呢，就是你们就是每天就会有活动，然后星期三还有 open mic， 这样大家都可以做，可以上去玩，上去看。那个场地虽然不大，但是。就是一个有点像国外的那种小的 stand up 的剧院的那种感觉，嗯，可是在松烟文创园区盖起来之后，房租飙涨3倍之后，好，卡米蒂就是做了一个马拉松的告别秀，告别秀了之后，嗯，现在开始就是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对 对, 對，到处演， 到处演，然后跟到处的比如说餐厅合作，然后。或是自己找，不管是在西门红楼或者是华山拱亭，这算是比较大厂的。然后小厂也有去一些现在台中啊高雄啊也都有一些小的comedy club 的新诞生，然后也去巡回这样子。我还是很好奇的，就是卡米蒂真的是一个有在赚钱的剧团吗？就是有。你为什么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做下去呢？ 这个讲到重点了，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在赚钱。 对啊， 应该是说小亏为盈这样子，小亏就不错了这样子。 所以 social 你是每办一场，然后都会想说，哦，这一场我可能又会再亏个3-4千块，5-6千块，或是上万块，但是没有关系，我家本业很厚，我可以继续支持这个梦想。 就是在不赚钱的时候就可以苦读演员啊，这样子。 嗯 嗯，不过我们还是有得到一些那个公部门的一些赞助啦，补助这样子，不然根本撑不下来。所以他真的，我们最大的老板其实是 文化部， 对。 而且文化局 应该是讲是全民吧，就是谢谢台湾 我们的税收， 没错， 就被这些就被这没有道德，就被这下三滥的脱口秀演员给拿走了，这样子。 对 对, 對，当你看到他们在台上那个讲打手枪或是什么痴汉的情节，你会发现他们的薪水有些是从。那个文化 全民买单， 把钱还给我。 我决定要多多参与卡米蒂的演出。 你自己想， 我要用这种方式对把它赚回来，把我纳税钱赚回来这样子。好，所以那这一次之前都是做拼盘式的，然后每个人都上去讲个6分钟、10分钟。从应该也是从去年开始的时候， 对， 第一个做壮壮，对不对？ 对， 好， 对，第一次就是个人专场，就是一年多前的壮壮这样子。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好可以挑战壮壮？跟大家讲一下壮壮是谁。壮壮是在他还没有海涛法师还没有 大红大紫之前， 海浪海浪 哦，海浪法师还没有，哎、欸，对，海涛法师没有大红大紫，然后他的 copy 海浪也没有大红大紫之前， 对对 对, 对， 就做了一个专场。那、之后现在他当然就是因为海浪法师，因为海涛法师，所以他的、他的知名度有大开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好，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觉得说好，我们要做一个壮壮专场？ 因为等于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啦，就是说看。因为国外的大部分的比较大牌一点的脱口秀演员，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专场嘛、那我们就在想说，如果是整场都给一个人做的话，因为壮壮其实常常有时候我们讲那个单的，他也会讲到四五十分钟， 对， 那我就想说我们延长一点，大概做个七八十分钟可以试试看。结果他一做他又停不了，就上次他专场就已经讲到快两个小时。 讲两个小时到底台下的观众会不会疲乏？ 其实要看怎么去变化。就是你就是每隔一个 set 你要转话题啊，通常是五分钟要一个转一个话题， 新的故事才行。 对对，可是壮壮其实他大趴可以做到三十分钟才转话题这样。 对，壮壮的，就我觉得真正的美式 stand up 跟在卡米蒂听到的，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国情上面的不同。好像台湾人还是比较喜欢听故事，就是比较长篇的。 应该是说不同人适合什么，像壮壮就是这种、 长篇的故事，那像是比较吃表演的， 比较短的就是大凯很少会超过一分钟，他大概一分钟就会转话题，所以他一个讲一个十五分钟，他可能会有十个主题以上这样子。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啊，不好意思，要冷落一下日金奖， 没问题。 最近我看到就是卡米蒂在去年就是办了一个脱口秀的那个新生对抗赛嘛，就是新人对抗赛。 对。 我觉得你们冠军很强欸，刚刚很强欸、 对，还蛮强的。 对啊， 其实二三名也蛮强 哦，真的啊。 对， 我没有看。 你怎么看到？你有看到那个 video？ 对。因为刚刚真的就是很美式的 stand up， 对， 然后做 set up 跟 punch 就是延续的那个美式，但有时候台湾。观众有时候听起来会反而会觉得，好像他太快了，就大家抓不到他， 抓不住他。其实刚刚已经不是完全的新人了，因为他其实大概三四年前就已经来了，然后就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就是跟他同一期的，就是后来的好事派。可他培训完之后，他就出国了，所以他在国外待了两年，然后也趁这个时间，他也观摩了很多， 看了很多 stand up， 一回来就是开始又跟我们在一起玩这样子。 好，所以这一次回到那个日金江，做完了壮壮的专场之后，为什么会觉得说，下一个可以做日金江的专场呢？ 其实中间还有两个人，微笑丹尼跟大凯也做过这样子，然后第四 也是专场吗？ 对，也是专场。他们也做两个人，而且是接着壮壮，接着，然后之前还有谁做过专场？就是黄小胖也做过专场，然后可是如果卡米蒂主办的话，就是日金等于是我们的 第四个， 对， 为什么觉得好日金这样做一下？ 因为我想要，因为他的东西是比较不一样吧，因为他有音乐，然后不同东西，我本来是想要。因为国外也有一些就是音乐人，然后他跨足喜剧跟脱口秀，然后他们做的就是音乐式的音乐加喜剧加脱口秀的东西。那时候我们想要这个，就跟日金聊，然后他自己也蛮有兴趣，我们就开始慢慢酝酿。其实整个酝酿应该搞不好有半年吧，超过半年， 应该有半年，超过半年， 对，超过半年，然后。慢慢再让它成型这样。 那本一样是在一个礼拜前定案的吗？ 你说慢慢定哦，慢慢定。 对啊， 一直到今天都还在修。 对，还在修。 但我必须要说，就是日金江已经算是 认真的。因为我有听说过你们的开会很荒谬。 我们开会就是其实我们脑子里面都没有东西，然后 去边也不 对，搜求就定说我们要开会啊，我们就去啊。去了以后，其实就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有些人是认真的，然后认真就是会他大概要想好要讲什么，然后有些就是不认真的， 像你也是，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干嘛。然后大家说要验收，我就那我就能拖就拖那种，下一次。 但日金僵尸， 日金超认真的，因为壮壮的那个。单场就是他第二次的单场是在11月嘛，已经是两个月前演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稍早也是9月就开始在 做壮壮的筹备会议，然后有一次壮壮就把大家都找来，就是看大家集体的出一些意见，然后那一天日经也到了，然后呢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日经也非常认真的。不是给意见，他开始抄梗， 对吧？抄起来， 这个还不错， 这个 还 不错。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对他，所以他已经从那时候就开始写梗了。 对，那时候就 抄别人的梗， 抄很多。 可以这样抄别人的梗吗？ 有时候你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梗，就觉得哇，超棒，超。譬如说我之前看刚刚，我最喜欢一个，他在讲，他用英文讲哦。他用英文讲，讲给就是在场都是外国人听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在做爱的时候最喜欢聊哲学。对，你笑屁。 我只觉得蛮幽默的啊。 你还没有听，我还在 set up， 你就还没有碰， 就 幽默。 你想笑了。 好，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就是这个时候我在做爱的时候聊哲学，然后女生都会跟我说 so deep。不喜欢 punch。 玛丽的刚才是。他有两个动作，第一个眼神先别过去，再来头再转，所以是两段式的不续了这样子。 不喜欢哦 ，so deep， 你弹别人空气吉他干嘛？ 好，今天那个日经将在青春点点点，那有没有人想要打电话进来，然后跟日经将说说话，或是打电话进来跟就是讲讲平常你的青春期五四三？我们让日经将为你谱写成一首歌，这样 可以这样马上开始的吗？ 哦，日经将应该是没有问题吧？我想你这么的 可以唱，但是不一定好听，就 对了，不一定好听，不保证好， 不保证。 我们可以 给几个关键字，他就可以马上唱出来。 给几个，或是。没有关系啊，或是就是我们打电话进来 聊聊，他就可能有感觉。 聊聊，然后他可以当做一个就是你知道音乐总监的伴奏角色 哦， 然后随时就会转变成张帝。然后同样，如果你想要去看今天晚上日经将的演出的话，就必须要打电话给我们， 打电话来 02236399550223639955。所 以要请大家去看今晚的。 今晚星期五的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 好，星期五晚上呢，就是以我自己非常非常薄弱的经验，就星期五晚上那一场很开心呢， 其实还不错。 对，星期五晚上我觉得是最开心的一场。为你送上日经将他自己说每况愈下的，就是他人生的高峰。 第一首单曲， 与人不想飞。 日在今年生年，将在愚人旁边，我是日经将愚人，大大的对台湾人，阿公叫我要寻根，不忘本，不要忘了自己的家，要记得回家。我从小没有爸爸，从被人当作笑话，妈带我回外婆家，变成了冰冻龄啊，外婆说要乖乖别坏坏，你会在这快乐长大，这里是你的家。鱼卵不想飞，只想好好睡，为梦想熬夜的你个机会，就算无路可退，没有人陪，我也不会忘了去追。鱼卵不想飞，只想做音乐，没太多是非，不怕狗在吹，拯救地球我真的不会，不如学光冲大声 Oh yeah。大学学了吉他，开始唱心里的话，乐意梦想而伟大，千万别自我放大。妈妈说当皮卡当 C 卡，不如回家吃个迪卡。我写歌不很巴拉，写词韵脚都不押，唱片自己 AMR， 别想得那么复杂。说什么是主流非主流，音乐不该随波逐流。鱼卵不想飞，只想好好睡，为梦想熬夜的你个机会，就算无路可退，没有人陪，我也不会忘了去追，一定去追。鱼卵不想飞，只想做音乐，没太多是非，不怕狗在吹，拯救地球我真的不会，不如学光冲大声 Oh yeah。 Yeah， 蝙蝠侠为了什么变成黑暗骑士？我 掉巴下的故事背后其实很讽刺，新风下是杰伦在好莱坞第一次，怎么媒体都爱追逐放大这英雄故事，赌下他的底牌到底是不是 S， 烟池下的道道道他妈的上手势，大侠爱吃汉堡包别忘了加起司，怎么大家都忘了身边的感动小故事、哦 今天日金江呢，说带空气吉他，带真的吉他，带他的你那个像卡住的东西是什么？ 一个没有用的学龄前玩具。 那叫什么东西？ 他叫他巧虎啊， 叫什么叫巧虎？对，他其实如果你很认真的话，是可以吹出音节来的。 嗯哼。我操！我知道小星星，等， 你看耶，真的是听得出来的。 好，然后另外还带了一个，现在大家听到后面有一个很吵的东西，好像铿铿锵锵、铿铿锵锵的，那也是一个日金江带来的游戏，是一个乒乓球拍。 哎、欸，你该不会在你脱口秀就玩这个玩20分钟吧？ 我上一场就是这样混过了20， 没有这么久啦， 我大概五分钟 一下玩一下。 这个在台上5分钟有如10年呢、欸， 没有那么久啦， 蛮尴尬的、 就是。 对啊，这很尴尬、欸。 就是拿起来玩一下， 有 一两分钟吧。 对啊，通常大家都还蛮 当成一个转场。 那你玩的时候有会配是台词或说什么吗？ 还是会聊天哈拉一下，然后 就还是跟台下聊天，然后只手跟着动这样。 对对对，或者是表演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技巧这样。 哦，特殊的杀球方式。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你也练得很强了。 我有稍微在家里。 你是不是也有在卖这一台？ 对，我有在卖的。 你真的很变态、欸。 马丽开始想买了。 另外，我觉得有点好玩。 我觉得是新疆就是卖这些，他只要有。你必须要看他玩，你会觉得很好玩。但是你自己买回家回去以后，你就觉得我买什么垃圾， 而且你一定会放在那边，搞不好连拆封都不会拆封。 对啊，我觉得你很过分。好，我们还没有讲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桌球拍，这是一个塑胶做的桌球拍。然后它里面呢，这是一个很孤单的玩具，就是你可以拿了这个桌球拍以后，你就可以自己跟自己打桌球。然后那个球在哪里呢？球在 空气。 球在，这比 VR 还先进。VR 你还戴上一个眼镜，你还要看得到那个球。没有，这个东西就只在你的想象里。 没错。 所以就假装好像有人在跟你打球，但其实根本就没有。 嗯， 可是会有音效辅助你。 没有，这是多重想象。你要先想象球，想象球，球完以后，你就想象有一个朋友在跟你打。 对 ，Alex。 所以是多重的想象。 Alex 是谁？ 就是想象中的朋友叫 Alex。 你的朋友叫 Alex 哦。 对，想象中的朋友。 居然还 帮自己。哦，端就是出界了 ，Ready Go。 而且如果连续打满，好像30声的话，他会说一看机，他会鼓励你。 真的假的？ 对，如果连续打满30，然后打满50，有10个亿。然后每次你打满不懂， 50很多、欸。 等一下，这是真的吗？ 真的，他后面 你不要为了要卖这个，然后你就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哦。 后面有。 其实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些垃圾团购商，可 是 你都不会做一些。 他这个图就蛮像那个。 哎、 欸， 他的图好可爱哦。 蛮像那个会打这种球的， 就很寂寞一个人的。 你都是什么时候去发现这些产品？就半夜不睡觉、啊， 就是或者是走在路上，我就会特别注意这种很奇怪的日本玩具、啊，因为日本他们每年都有那个玩具大赏，然后这是某一年的最就是拿到大赏，然后空气吉他也是有拿过大赏。 哎、欸，其实他还有教你怎么样拿高分呢、欸？ 对对， 我看， 就是那个角度跟 力道，他其实是真的是 要用脑的。 对。对，搞不好是等 他们就用脑， 空气乒乓球， 这不是、那個， 他们就用脑，这不是真的会打桌球，人在那边跟我讲话， 你有没有想象力呀、啊？拜托， 好， 那我现在要挑战30。 所以这一次的那个脱口秀也会有这一台出现吗？ 目前是没有。 哎，你是不是中间会有个桥段，像是一个购物平台？我觉得也蛮适合会出现的。 我想要，就是我蛮想做这件事的。就有人说我的表演很像夜市的那个。夜市的叫卖， 而且你的叫卖不是走很浮夸路线，你就是很老实的介绍说，哎，你们看过这个吗？这怎么玩？然后就动不动很可怕的是我就想买了。 对对对，很诚 意。你不适合玩这个，放下吧。 这次主要有空气吉他，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乐器。 嗯， 对对对，但是那个没有在卖，就是了。 对， 那其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未必会出现，会出现在现场，但未必会用到这样子， 哦， 就放在旁边准备待用这样子。 你现在知道跟他生气是不是？他只是想听女生讲说 Scoy。 天哪，我不敢相信你在台上五分钟就在这样子。 真的，下面其实大家反应还蛮好的， 大家都很寂寞， 大家超寂寞的。 而且如果你要专心打，你怎么办法跟下面人聊天？ 其实是可以的，就是有我是真的蛮认真在练这，练这个时间跟吉他差不多。 你有在 学？一杆鸡 ，Oh baby！ 好无聊，你们男生好无聊哦。好了啦， 你看那一个加油多有效，你看他现在 坐下啦。 干嘛？ 现在不是节目当中吗？ 我要到50。 你说50会有什么？ 50应该是十勾一，没有记错的话。 好了，让你宣传这一台卖多少？ 大家可以上我的虾皮拍卖哦，没有了，哦，没事。 Oh no！ 没有了，我没有到十个亿。 算了啦。 好啦，今天很感谢日精庸为我们介绍了新的游戏、新的玩具。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向玩具大盘上日精江人的虾皮，你的虾皮要怎么搜寻啊？ 我还没成立。 什么？欸，还是这些你可以直接带到脱口秀会场卖啊？ 有，我这次特地又去批了一批新的空气吉他， 有空气吉他， 对 对， 有空气吉他。 所以就是说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的话，哈，我们就可以。 对对对， 票价是多少？我们今天有的折价多少？我限量这边只有10台、哦， 而且我非常的狠，我跟我的专辑一起卖。就是你必须要连我的专辑一起买才可以拥有这个。当然，如果你愿意付钱啊，专辑退我也没关系。 是到什么地步会卖空气吉他跟空气桌球拍？说买这个一定要买我的专辑哦，这很没道理。 买我的专辑送这个？ 对啊。 今天要感谢日精江雨人，还要感谢搜秀，感谢卡米蒂，大家就是这么晚的时候来到青春点点。那超脱线乐团呢，就在今天、明天、后天，1月20号到22号，有音乐，有迷幻的脱口秀，还有九四狂的浪漫，日精江雨人。欸，这里面 你的海报很恶心， 这是小鸡鸡吗？ 真的， 是。是。 那我们直接 copy 那个。当然，这个海报如果看过，应该知道它是哪来的吧？它就是那个啊，那个 Nirvana 的那一个 Nevermind 的那个 封面， 我们拿来， 然后用我的头这样 tribute 而已。 tribute 对 tribute。 Oh my god！ 然后变成你 讲难听点是盗用，好听是 tribute。 好在华山1914的文创园区的中山堂公厅二楼。有日精江雨人的一个人的专场的脱口秀音乐 stand up， 然后在这边呢，希望大家可以去朝圣一下，去看看日精江雨人会在台上做些什么很羞耻的事情。今天我们感谢日精江雨人跟搜秀， 谢谢马克玛丽， 间谍放送， 爱迪不巴克就是无条件的爱你。是人生的放浪舞者， 打着轻松的舞步，唔通讲阮爱放浪，阮嘛有阮的前途，家己无同款的路，看着我脚手风，眼神嘛要来迷茫，洗着头壳嘛会戆。 思念着对方时，就来看着港宽的为您。 我的一个所在，一切拢好势，你嘛不免挂心。最重要你身体，是不是想我的暗示？视频拢点静静，我想你喊我亲亲，咱来打开窗，咱来看。 伍佰《China Blue》丁子花专辑，11首人生的主打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7716-6228。 听见第100个容祖儿， 但是还有他们说的第100个我，一点一点要喝成生活的苹果，爱干净。 对唱深情，2首新歌加7张专辑，31首金曲再现。容祖儿《100个我》国语新曲加精选，英皇娱乐。 大家好，我是谷谷。 好的，听到了 Hebe 田馥甄的歌之后，我们今天现在就是要随堂考的时候了。请问 Hebe 田馥甄演唱会 DVD 的完整名称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就要送你田馥甄巡回演唱会的 Live DVD 哦。02-23639955 02-23639955。 期待什么？一回头，什么不是为了珍惜？都是给人看的好戏。为了证明我们还会好奇。 期待

这是不是 没有道理耶？我今天吃很多东西。 你说说。 我吃了鳄鱼。 鳄鱼 肉 啊。对，因为今天工作对不对，去夜市吃东西， 还有很多餐厅，然后也有夜市，所以就是你会一直，因为在很多地方吃东西，所以你会吃到很多吃的啊，就是一直持续在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那这样子为什么还会饿呢？就代表， 对啊，好怪哦。 平常你吃这么少，就是因为你的活动量太低了，所以你的， 所以我才可以 handle 我那个一天 你的热量跟热能。但因为今天真的爬爬灶太累了，你就只好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莫怪哦。 然后广播女神就是提出了这么饿，应该就是给我一个暗示吧，我马上出去。 不用，你今天很累，你好好坐着就好了， 你 乖乖坐着， 你 OK， 你乖乖坐着没关系。 但外面说看起来像下大雨。 对啊， 算了。 全世界的白眼，一闪一闪让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的民警敢在单身王国无赖，一个转身雷人怒，把我发财给抓出去，暗夜的距离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开，比音乐还快，安心的我需要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快，比银河还宽。 话说从上个礼拜，就上上个礼拜，中二君就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了一个新的手机游戏，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玩那些非常宅的恋爱养成游戏，然后我之前不是在跟马谈恋爱吗？ 对，马男，跟马男谈恋爱。 我下载一个跟马，就是他真的是一匹马，只是他的脸是一个帅哥，所以然后又会讲话，女主角就很不可置信跟他谈恋爱。结果呢，中文就 这跟那个奔跑吧小百合是不是同一系列的？ 是感觉很像。然后他跟我说， 啊， 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不得了的手游要出现了，那个画风，那些 CG 图哦，我一看果真细致到不行。那个故事呢，就是一个男的包手被囚禁起来了， 笑， 然后 笑屁， 然后呢，你要把那奶奶救出来，然后他你就隔着透明窗在看他，很变态哦，你可以去看他现在干嘛，他可能走来走去发呆，干嘛的，然后因为那个窗户是透明的，他会把手掌压在那个透明玻璃上说，我靠你这么近。 你可以救我出来， 却不能碰触到你，然后你也可以把他手可能放到手机屏幕，你们就你们就，反正呢， 你是不是智障？ 反正我跟中二君这两个白痴，我们就是心心念念很期待，说 什么时候要上？ 我要救你出来，我要救你出来！我刚一看，又有30块。下载我就生气了， 30块而已耶！ 你怎么跟中二君说的一样？他说 30块而已耶， 堂堂一个女 DJ 居然不愿意为心爱的人花30块。重点是我今天花30块下载这个游戏，如果又要进很多步靠近他，又要一直花钱的话，我就更不开心。你应该是先给我玩试玩版，老娘愿意花钱，我再花钱。就像我之前谈那个后宫恋爱是一样的啊。 但是说后宫恋爱，你是不是有点快要禁不住？就是 我花了， 就是、你花钱了， 我就花了、啊。那你就是先让我玩玩看，我看一下这男人我喜不喜欢，我要不要救他再决定。你一开始就让我花30块，这很不 OK。什么公司？我要检举他。 最近在社群，台湾社群上讨论最红的游戏应该是返校吧？就那个恐怖、 哦那个、 深夜恐怖游戏 啊！我不知道，很多人跟我讲返校梗，我都没跟上。 对，没有办法。可是因为听，就是看大家，就是说听到音乐就可怕，然后我这个人这么胆小，我根本就是 要钱吗？ 不用，哎，我不确定。 你看被囚禁的掌心，那个男的隔着玻璃。在看着你，他的画风是细致的哦，不是、 不 是随便给你乱弄的。 不错不错，哎，他的第一章好看，但是第二章就不好看了。旁边这个不好看， 还好我还没按那个。 这个啊，这个在铁窗那个不太喜欢，第二章不喜欢。 他会搭配许美静的歌吗？ 啊， 铁窗哦， 对啊， 他已经哎。你 把它放大来看， 你可以透过游戏内的讯息软体享受跟他聊天的乐趣。哇！他还会，他很写实，他在传讯息给我，还会有输入中哦。 嗯， 明明就电脑设定的。 对啊， 还一副输入中，没什么，我只是想多了解关于自己的事罢了。 我觉得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的 AI， 当 Siri 就是收集更多的资料，现在。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地方收集到更多的资料，它会变得越来越像人，你会真的会沉迷在跟他谈恋爱的。 居然评论里面写真好，他真可爱。 你为什么要用瞪大圆睁的双眼？ 可是不是有人打给我们吗？他去哪了？来了。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 你是谁？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Brenda。 嗨 ，Brenda，Brenda， 好久不见呢 ，Long time no see。 好久没有听了 ，I know。 为什么？是因为回台湾吗？ 对，因为回台湾就比较时间，因为通常我不到9点就应该挂了吧，所以就真的很难听得到你们的那个节目。 嗯。 只有回到这边来，因为时差刚好是我午餐时间，所以我刚好听得到，很惨，很残念。哎，我跟你们讲，那个谁，玛丽，我上次拿东西去给你们的时候啊，哎，我发觉你们那个飞碟电台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团购组织。哎， 我们很久没团购了耶，我们在团购什么？ 我那天。我不知道，可是我就看到一个大姐在那里分啊，她就好多人都围着她，然后她就一个很大的什么冷冻箱还是什么的这样，然后她就在那里说，哎，那个谁谁谁几包啊，谁，然后拿一张纸在那里很专业的在点啊，在勾这样子，我就坐在那里看好一会，因为他们找不到我的 T 恤嘛，我就在那边坐看好一会，我觉得哇，你真的是团购的力量真强大哎， 谁瞒着我偷偷团购？ 没有，可是台湾的公司，尤其本土企业，团购超风行的、 还是那个会不会是过年厂商送电台的各个节目的人的礼物？ 可是他说冷冻的、 不知道可是没有，我听到他们在那边叽叽喳喳就说啊，这个是谁买的啊？我有买这个啦，没有买那个，那个是谁谁谁的？我跟他们在讲 的啊。 我也觉得应该，可是我就很想去看说你们到底买什么啊？好吃吗？这样 我也很想知道 可能这一次的团购没有贴在布告栏，所以节目部无法参与。 居然瞒着我偷偷做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会计部跟业务部的的共谋。 对，我不知道。然后我要跟马克分享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得到，但是这是我最近蛮沉迷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我最近有一笔很大的那个费用要付嘛，然后我就在想说要怎么样从中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我就去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有参加我们这边，我就有参加一个那个脸书的团体，叫做北美里程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北美华人里程教学什么之类的，我就去办了一张信用卡，就你知道吗？我那张信用卡付完我这一笔要付的费用之后啊，我的点数可以来回再我的点数可以够我再换一张亚洲来回机票， 哈。 是不是很爽？ 但是应该是 多伦多飞台北的哦。 但哦，多伦多飞台北哦。 对对，是从多伦多飞台北，不是只有亚洲单点来回，那个不值钱，是从多伦多飞台北的亚洲来回。 为什么可以换到这个啊？ 你的那一笔费用是不是真的是可能80万之类的？ 没那么夸张啦，没有，因为现在很多信用卡，我你们要去看一下，我你们可以参加这个社团试试看，我也不知道。现在很多信用卡，它就是有一个那种开卡礼，就是你如果去办， 我的开卡礼都只有烂行李箱。 谁要那种烂东西啊？开卡礼就是要有点数的，然后你不要怕，就是有的信用卡现在是会要付年费的嘛，对不对？其实那个年费你付下去算一算，其实我划算，我觉得还是可以行的，还是可以做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人本来都只有一张信用卡嘛，然后一直就有人游说我们说要多办几张啊什么什么，你知道在北美信用卡一个人十几张是很正常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多办几张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一直跟，我不太喜欢用信用卡的人。可是这一次我这笔费用蛮大笔的，我这笔费用是7万块加币，所以差不多20几万台币。那我要付这笔费，我就想，那我不要损失这个点数嘛，我就去做了一些研究，所以我就申请了这一张之后，你看我的开卡里就25000点，然后再加上我付的这个5万点，所以这样就75000点，我就一共是81000点，不知道怎么算的 ，anyway。那些零头吧，这样子，然后75000点就亚洲来回机票一张啊， 所以等于你只要付， 你就可以 开新卡。重点是因为新卡加送了25000啦，所以那个送很多， 对，因为你要找那个新卡证，开卡礼就是比较高的那一种去申请。 但这个对台湾人来说有用吗？是不是只有你们在？ 可以啊，为什么不能？ 只有你们在北美的人才能使用这个。这个银行的这个优惠， 我是办 American Express 啊。 哦，是哦， 台湾有 American Express 啊。对啊， 下面可以 是办 A1 的。 A1 American Express。 在台湾用 A1 的人好像不多哎。 对啊，比较不多。 其实，在北美也没有那么流行，因为它的手续费比较高。可是， 然后年费又都是 还是有地方会收。还是有地方会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赚白不赚啊，因为这么高的点数我这样子赚了一张机，我就觉得这还不错，我觉得对马克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没有假， 这种不要钱的你会不会很有兴趣？ 你明明才刚出去又回来。 不要钱的当然有兴趣啊。 是吗？ 不要钱的当然有兴趣啊。 对啊，而且这个点数它不会 expire， 它随时你都可以用的。你如果就算不换机票，你也可以拿来就是换那个饭店的点数。然后好像我是还没有学到太精华啦。可是往那个上面很多人在讨论说，好像还可以就是免费升等饭店。像是玛丽他们在那个之前好多人在分享说到日本啊，还可以升等什么套房怎么样，反正好像还不错。 哎，我是从来没有研究过这张哎。 哎呦，我也是因为最近参加那个社团，看大家在那里分享，就看得很就是蛮心动。然后本来就没，反正也就没有信用卡嘛，我想说那就办一张试试。 那叫什么？北美里程是吗？ 我来看一下哈，北美华人里程讨论什么什么鬼的，我看一下。 北美华人里程讨论，好，前面这几个如果是正确，应该就找得到了。 啊，北美华人里程交流讨论。 北美华人里程交流讨论，好。 对，你们就可以用。其实很多也都是住在台湾的人。然后嘞，然后那个什么，我要另外这件事情就是要跟玛丽分享。玛丽，你有去泰国吗？喜欢吗？ 我想以前的马克比较喜欢我去泰国，我觉得还好。 我这次回台湾3个礼拜，中间1个礼拜就被我老公拖去泰国。我觉得泰国变好多好多。我觉得泰国现在一点都不便宜耶。 你是说按摩吗？还是说吃东西？ 我觉得各式消费，我觉得包括他们的那个 MRT 跟 BTS， 他们的那个捷运系统，没有比较便宜啊。我觉得跟台北比起来是一样的。 差不多啊，对啊。可是他们以前 差一点点，对不对？ 对，可是他们以前的钱就是这个样子啊。 可是他们的人均明明就蛮低的啊， 他们 怎么会做得起呢？ 他们人均很低，所以做捷运来说，对他们来说是很 奢侈、 蛮大的一个负担。对。 可是捷运还是爆满啊。每一班都爆满啊，难道全部都是观光客吗？ 我那时候搭好像就是有人， 一半， 可是不会到爆满的程度不会到人炸。 是吗？那我这次去是完全爆满，可能是属于旺季。然后我还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泰国啊，它明明就是观光客这么观光事业这么蓬勃发展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的人都不太会讲英文啊？ 他们会讲 Sam Sam 啊。 Sam Sam 可是真的很差耶，就是 100 baht 我跟你讲，我这次坐计程车坐的我一 就经常是一肚子火，最后我就不坐计程车，因为他们真的是乱开价，而且你是光客，你也不知道他那个价钱到底合不合理，但是用屁眼想都会觉得说不太合理这样。 你观光客也不知道合不合理，但是用屁眼想也知道不合理。 一般来讲光客你会觉得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如果正常人用那个逻辑常识去想想看，用屁眼想就知道不合理。然后我就跟你们讲，教你们一招，我用 Uber， 太便宜太方便了。对，可是在台湾我就叫不到 Uber， 很奇怪， 因为台湾现在开始取缔啦，对啊。 哦，难怪，我就像台湾我的 Uber 怎么找都找不到车，然后我以为是我的 Uber 有，就是北美的可能有问题，在那边可能不能用，结果我到了那个什么，可是我到了泰国之后，哇，我的妈，一个不得了，不仅好用，而且便宜，价钱又很合理，然后又不用在那边花时间跟人家画巴拉 can， 所以要去那个泰国的人可以考虑 Uber。 巴拉 can 是什么？ 巴拉 can 画巴拉 can 你们吧， 下面是巴拉 can， 巴拉票吗？ 我们在巴拉 can。 不是画巴拉 can 就是，那怎么解释？就是好像就是在跟人家讨价还价。 这是台语吗？ 这不是台语吗？是老人的台语吗？是，这是台语啊。 你们底下巴拉 can 哦，有人这样讲。 就是说啊，我不爱在家跟你画巴拉 can 呐，就是我不要在这边跟你讨价还价，在那边。 我 在 底下跟你画巴拉 can， 巴拉 的是那巴拉吗？考那 巴 拉吗？ 巴拉 can。 对呀、对呀、难道这是只有我知道的台语吗？别闹了，我看一下。 北美那边流行的。 我来赶快看 APP 求救。对呀、APP 上面就有人说啦，讨价还价啊。 真的诶。 啊。 你被点歌 啊。 你要点歌。卖底下歌的话把它看哦。就可以这样用。 丢。就是安内。那点什么歌啊？我要点这个没有啊，不然那个没有。那不然 你要 画把它看 哦。 对，你给听众说，那你点这一首。听众说不要，那我可不可以点哪一首？你就是说麦迪加给我画巴拉 can， 麦迪加给我画巴拉 can。 对，好吧，没事，我报告完毕了， 谢谢， 我回来了。 谢谢你， 千万别客气。玛丽，你有看到那个过夜帮吗？ 有啊，苏小姐有够喜欢的，爱不释手。 啊，你给苏小姐？ 不是，我带回家我就放在桌上，然后说那也是什么啊？怎么又打开这样的东西啊？会来的客啊，你哦，哦，那也够注意，就一直称赞他。 真的，下次我有回去，因为这个是做商务舱才有嘛。下次我如果再 upgrade 到商务舱，我再帮你收一个。 哇哦，谢谢你。 哇哦，也客气，蛮可爱的啦，我。谢谢咯，拜拜。 拜拜。 拜拜。你麦迪哈给我画巴拉 can。 五郎公熟台语的都知道南部很常用。你麦迪哈画给我，你麦迪哈给我画巴拉 can。我真的很道地耶。 林俊杰作曲制作，易家扬作词，听见容祖儿第一百个我。 都不说话的不怕哭，埋头去做，吃不下再有脚满桌，像个男人好怕人啰嗦，但是还有他们说的第一百个我，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睡了管他明天是什么，淋着梦走。 隐忍与遗憾是对爱情的礼物，容祖儿装傻。 我们多会装傻， 情歌悠然，劲歌热辣，对唱深情。容祖儿《一百个我》国语新曲加精选，收录两首新歌加七张专辑，31首国语金曲。原来祖儿一直在身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挑战自己，你敢不敢？超越自我就从 Spartan Race 开始，大中华首度举办 Super 超级赛 Spring Super 双重体验，5月20日就在高雄 VVIP VIP 其他优惠1月12日开始，活动咖抢先报名，限时限额，错过一定后悔。 你一切都好吗？ 就算流泪想念，也要笑着祝福。你一切都好吗？ 我真的谢谢你曾经的守候，也感谢你勇敢的放手。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第二主打《你一切都好吗》，不是痛苦，只是遗憾。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好蛋啦，好蛋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好蛋啦，好蛋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 1:27 ，Hello， 你好，你是谁？ 我是台北，我姓黄， 黄先 生，你好。 刚刚那位小姐，她是不是说她付了一笔账单是70000的加币？ 不是，对对对，70000加币，对， 70000加币不是210万台币吗？ 没有，她说台币20几万，哎、欸， 不可能啊，因为70000的加币，加币不是 加币20几嘛，对不对？ 对啊，然后。这样的费用有来回机票应该还蛮合理的啊。 他分不清楚自己缴了20几万的台币还是200多万的台币。 对啊。 对啊。 那时候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的好像很理所当然，可是。 就是用20几万可以换到来回机票，我会觉得不可能。但是210万就觉得。 好厉害。 丢哦，嘿，210万本来好像就可以换到这样的钱哦。 我只是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觉得他的数学应该蛮不错的，所以我来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哎呦，会酸人哦， 黄先生， 我是个酸民， 突破盲点。 哎、欸，我觉得很夸张，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付了多少？ 哎呦， 他完全 因为他说的非常的理所当然，然后让我觉得这个差价实在太夸张，因为 10倍 多人多飞台北，然后机票我记得好像也要4万多块。 对啊，4-5万， 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用20万就 20万他就送你一个4万多块？ 但真的200万就觉得合理耶，你想坐去哪就去吧。 嗯，好，我只想说这个，好，谢谢， 感谢 你，谢谢 你 黄先生， 拜拜。马上把刚刚记录的什么？北美华人里程交流 什麼， 我马上把它推掉。 他说100多啦，因为是保险公司付的，所以他没有感觉。到底是在付什么啊？ 哇，为什么用死鱼眼看我？ 我现在挑这首歌都会想到你当初拍的那个 Years and Years 的影片。 我之前有拍 Years and Years。 有啊。 那、啊、我说了什么？ 就在耍帅吧。 屁嘞！哇！ 你是不是现在又想起来了？ 还好吧。 你现在想起来了吧？你现在想起来，我看脸，你知道你想起来了。 我本来就这么帅吧。喂，你好。 马克好，我是默默。 嗨，默 默。默默，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件事。 嘿，怎么样？ 就是啊，我的猫咪啊，大概上个礼拜不见了，然后它就是不，因为它才大概6个多月大，然后我就还蛮紧张的啊。 嗯。 但是因为我们家的。是属于那种有点开放式空间，所以我也关不住它，然后就有点放养式的那一种，然后它就是喜欢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有一天它就都没回来。 嗯， 然后我就是上网爬文啊，就是想说，就是看一些社团有没有那个，就是人家那种捡到猫咪之类的。 然后我就看到网络上就有一个方法，就是剪刀找剪刀方法，然后找猫咪的 剪刀方法是什么？ 剪刀，剪东西的剪刀。 剪刀方法是什么？ 就是你就是放一盆水，然后在炉子上，灶台炉子那种煮东西的炉子，然后就是放一碗水，然后水要装满，然后在碗的上面摆一把剪刀，然后就是剪刀要打开，然后就是对着窗户或者是门的方向。 这么迷信，我听到这边就不相信了。 等等等等，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一开始看到那个方法，因为我猫咪大概出去一个礼拜，然后就大概在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反正就是试试看，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家在路边，所以我觉得说它可能已经去天堂或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试试看，因为就是不就是因为那方法不难，然后就觉得东西都还蛮容易找到的，我就试了，结果我摆了。 这个除了猫咪适用，所有东西都适用吗？ 它上面他没有写说适用什么，但是就是人家如果说找猫咪，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文章我看蛮多人推荐的， 嘿， 然后我就试了，就他24小时以后他就回来了。 所以把剪刀放在那个碗上面， 对， 你是说在瓦斯炉，在你的灶上面， 对， 放了一盆一个脸盆， 或者是一碗， 一个碗，小碗也可以。 当然你要 在瓦斯炉上面放一个小碗， 也你要能够就是摆得住剪刀的碗啊， 摆得住剪刀是剪刀要整个沉浸那个碗里面，是不是？ 没有，就架在上面。 哦，好，然后这个碗的水要全满， 对， 然后剪刀要放在那个开口上面，就放在那个碗上面， 对， 然后剪刀打开， 对，然后对 着刀锋要对着窗外 或是门口。 然后猫咪就会回来了。 然后你要就是东西摆好，你还要就是跟他做心灵沟通之类，可能就是叫他回来什么之类的。 会不会你猫咪就真的是玩累了就回家？ 可是一个礼拜，而且我家在路边，然后我想说 没有，就像你有看之前那部电影吗？就遇见睫毛 Bob the Cat。 没有， 他之前就是也是啊，他的猫后来就是。那只猫是他捡到了以后照顾他很开心，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猫就不见了，然后就很难过，很着急，一样一个礼拜之后猫又出现了。就他自己出去玩累了，就外面觉得不好玩，我还是喜欢有人来喂我，每天摸我，然后就回来了。 所以他现在乖乖待在家。 对，而且他因为他回来第三天，然后他现在不太敢再出去外面了。然后我觉得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那 你要推荐剪刀剪失误的这一个迷信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在找毛小孩的人啊， 很慌， 他们对，然后他们就是觉得说反正就试试看， 什么都愿意试。 对啊， 那失去的恋情也可以这样找回来吗？ 不行，这种猫咪， 我的女朋友走失了。 你就让他 下次有听众可以试试看。 那我掉的钱包可以这样子吗？ 报警吧。 那我就是股票亏损，可以就是我的钱要 重写你的程序吧。 然后我想要再分享一个啊，就是因为我都会跟我家的小狗冷战。然后每次啊， 你跟你家小狗 不是。就是电视上那种宠物专家不是说，如果说小狗如果它做错事，你就是 离开现场， 对，就是漠视它，是不理它，让它知道它自己是错的。然后我就这样对我家的狗。可是啊，因为我每次戴着耳机听你们的节目，然后我都会听一听，然后就笑出来，然后我的狗都会觉得很疑惑。就你上一秒在跟我生气，然后你下一秒在那边笑。 可是你们还是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吗？ 可能就是在车上，但是只有我跟他，然后但是我就是 可是在车上你只是不理他而已，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感受到太强烈的你在跟他冷战或什么的，应该是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觉得他失去你，那个对他来说才是一个惩罚。 我觉得对我家的狗没用。 冷战， 那我也爱慕你。 对啊，所以我拿他没办法。 玉娟问说：“那有没有找狗的方法呢？” 因为我的狗还没有 见过，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还没试过。 嗯， 不然下次的剪刀牌可以找狗看看啊。 最近我有个朋友也是，他的狗儿子不见了，然后在脸书上面他就一直 po 说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看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哪里，他是一只什么什么狗，然后只要遇到他的话，你不要试图去抓他，请赶快联络我。好难过。 因为我最近都有在逛那个那种社团的，就是那种 今天是社团分享之日， 听到就想要分享一下协寻的，然后看人家协寻的那个，我都会想说，哎，我的猫猫会不会就是有人捡到它，然后就说找主人， 嗯， 可是每次都失望，但是幸好一个礼拜后它就回来了， 嗯， 觉得很开心。 好的，感谢你默默， 拜拜， 晚安，拜拜。02236399551:36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广播女神，请你醒醒 ！Wake up！ 醒醒醒醒！你好。 喂 ，Hello。 嗨，你是谁？ 晚安，我是 Amy。 嗨 ，Amy。 好。 好。 我想要今天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有点应该说我被吓到的一件事。 嗯。 什么？ 就是我跟我朋友去那个除毛的那种中心，然后。啊，我朋友就进去除，他那个是那个日式的那种什么，我也不知道最新什么光学除毛的， 就是镭射除毛嘛。 嗯，好像他们现在好像要出很多种不同的技术，我也不太确定。然后 机台不一样而已啊。 嗯，好像是。 所以我也可以去吗？ 就你可以进机台，随便你要叫什么名字，叫欧马克炫光除毛，这都可以啊。 听起来蛮厉害。然后反正就是我朋友，就是我是陪朋友去，然后我就在外面等他，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在外面想说看一下，就是。他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那一家，所以就想说看一下他的价目表，然后就在跟那个柜台小姐就聊天， 嗯， 然后就在讲什么部位什么部位什么的，然后就在讲价钱， 嗯， 然后他就说就他就开始讲那些疗程啊，然后怎么样好处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讲到就是私密处，就下面要怎么除什么什么， 嗯， 然后就在聊这件事情，然后他突然。在 脱裤子给你们看， 他就我觉得很傻眼，他就完全没有预告，然后他就因为他是穿那种有点像护士 的 那种裙子， 嗯， 然后他大概整个流程大概只有三秒钟，我们完全来不及反应，然后我们是站在那个柜台外面跟他，嗯，然后他就把裙子就马上撩起来，然后到大概肚脐的地方，然后里面就是一件。很小的那种黑色蕾丝的内裤，然后就往下拉，然后就说你们看我的，然后就 太嗨了吧， 很就然后他就说你们看，然后就整个就是他的整个妹妹都 光溜溜， 对，然后他还说什么你们看没有暗沉哦，然后也没有什么什么残留什么，非常干净，你们看就很得意，然后我跟我朋友就当时就只能就是默默无语，然后就点头，然后 我没有要点鲍鱼啊， 我没去毛， 我美人随风摇曳。 然后他就觉得，就可能对那个护士那个柜台小姐来讲，就是他就觉得可能他每天可能看二三十个，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稀松平常。但是当下我跟我朋友就只有说，哦，对啊，真的很干净哎。然后他就把它收起来，然后继续拿纸和笔，然后跟我们解说就是流程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真的是， 可是你不觉得你可以看到一个实际做过的食品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是还就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可能太突如其来了，就是他可能可以 需要心理准备。 对，预告一下，因为我们完全，因为我们只是那种抱着一个有点像逛菜市场，就这样看一看，然后结果突然就看到一个没有想到的东西。 没有要你把高丽菜剖开啊。 嗯。 就，而且后来我就，因为我和我那个朋友就当下没有讲什么，然后就后来才，我们离开那个地方之后才说，就是我们才跟就是刚才进去除毛的那个朋友说， 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个柜台小姐的妹妹。 对。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会这样，然后因为他说他之前，因为他跟那个柜台小姐还蛮熟，他只有看过他可能靠近 的乳晕， 可能靠近该逼之类的地方，他说没有看到那么下面，他说不知道会这么刺激，不然他就跑出来看， 嗯， 就很蛮惊讶的。然后就想说 离开诊所之后一直唱着哪里来的骆驼可阿萨里红吧嘿嘿嘿， 对，就觉得很，而且后来还想说那因为那个诊所里面是有监视器的，那 你说监视器应该也会拍到， 对啊， 他对客人裸露下体的这一幕， 对啊，而且就我现在完全就是我的画面都很清晰，就还在，然后 是心理创伤吧， 有一点创伤，就他，当然我没有觉得说不好看或怎样，但是就是觉得没有预期要看到，然后他的内裤的款式我就都还记得 sexy， 他就是故意要穿那种很小才能让你知道说你看我除了多干净，不会有任何一根毛岔出来， 应该是对，所以就我觉得还蛮新鲜的体验，应该也不会再有。 会不会你如果不想讲出那间店的店名， 大家都想去看， 都冲去那一间？ 我只能说他在市政府附近。 跟我讲，我要去。 你去，他怎么可能给你看？想 不是，我是真的想要做，就是私密处处嘛。只是我不知道我耐不耐得住雷射痛而已。 那你就先去体验啊！不，你不能体验一下。 为什么不能体验一下？ 啊，如果真的除了腋下的毛，不会很尴尬吗？你又没有要除腋下的毛， 可是只做一次应该还好吧，之后还是会长出来吧，还是会变得很稀疏， 会比较细致一点， 它不会那么快就除完，他们都要可能8次到10次才会更少这样。 会敷麻药你怕什么？ 是啊，那个不会痛哎，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把你那些都翻来翻去敷得一干二净。 我知道好像要个1-2万吧， 私密处应该比较贵。 对啊， 对对对，他们都是，而且我 而且你们那边山丘凹凸不平， 痛痛， 而且他们是分那个，我就因为我没有去过那种，然后他就是分，他叫做 VIO， 就是 V 就是你的正面， 嗯， 然后 I 就是你的正下面， 嗯。 然后 O 就是后面，然后他们的术语就是说，你要不要做 VIO，VIO 很好啊什么的，我就很怕， 好啊， 很怕， 还是你要 VIO 不要 O， 还是你要 VOI 要留？ 他说你要什么，就跟玛丽之前讲的一样，他就是会讲说什么你要什么形状也都可以指定， 但是我觉得形状用打出来好， 就 好一辈子不能反悔哦，就跟你。弄 蛮诡异的， 漂眉是什么一样的道理？就你这一年你就是不能变。 嗯， 你如果甩奶奶的 diamond， 你 甩奶奶的 diamond， 你就觉得说，哦，我做金融业的哈，一定要有根 diamond 在我下面。 甩奶奶的 diamond， 以后弄不掉怎么办？ 嗯，应该是要等它慢慢长出来。那我就觉得， 可是你雷射的那个 就 之后就很难 长啦。 他们好像是说，没有，他们好像是说会等你的毛囊再重新修复再长出来，他们说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一个周期，还是 对啊？你就是要持续去打，你就是要打它干净才叫那个啊。可是你的 diamond 就是一直在那边，你的形状就是它会一直帮你 hold 住那个形状啊。 你可以再秀给别人看，我真的。 你如果看到一个人是个 diamond， 你会觉得很兴奋吗？然后他在按 play shine diamond， 应该笑出来吧？我觉得，对啊，这就是我今天的。 感谢你 Amy， 好，拜 拜 拜 拜。话说有些在医美的护士吗，护理人员吗，或是他们其实性质有点比较像业务，好像真的会很 乐意分享， 对， 就像做胸部我都会欢迎来摸， 对， 因为他们就是最好的范例啊，那个你直接看到跟摸到是会最引起你想要加入他行列的欲望。 我朋友就是遇到，然后他就说：“欸，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有个最新的，就是那个我们可以把你的乳晕的颜色变 淡， 对，就是让你的乳头恢复到粉色。 可能好像会糊掉欸。 然后呢，他所以就用讲的嘛，讲了以后他说。”不然的话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看，他就直接问说你要不要看，那当然在大庭广众下，我朋友说不他说那你留你的 LINE 给我，我传我的那个照片给你，对，然后他就传了以后 打消所有的念头， 就传了以后就给大家看然后那时候就拿给我看，我一看以后就是好糊哦， 对，它真的边缘会雾化，对不对？ 就是雾，然后它 就是会就很像水墨化晕开， 但它也不粉嫩啊，它看起来就是不是可口的奶头， 可是 不可口， 不是奶头，是乳晕 啊，对啊， 乳晕就会变粉，就是它不是一个你想象中的很 baby 的粉嫩，它就是变比较上妆后的粉的感觉。 它也不是粉，它就是 那到底什么橘色哦？ 脏脏的，我觉得。 哈， 就是 怎么可能脏脏的？ 就是你，我反而觉得你原本的那个样子就好了。 Chocolate， 就 chocolate， 就 chocolate 啊， 就像 Starbucks 买 chocolate 一样 ，chocolate 对， 也可以。 也可以，你 不要把它像柏油路一样， 像柏油路也好，你不要把它变成怎样？ 柏油路， 对， 我不知道你 对不对？身为一个女性，你有乳晕迷思哦，你有乳晕颜色 迷 思、哦， 我没有迷思，可是我很少听到这么大方，就是都会觉得说我什么都 OK 啊， 就柏油路就柏油路啊， 这个形象还不是就大部分 是 男人塑造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你没有看过打了糊了以后变什么样， 我看过。 那就不想要啊，那引不起欲望、欸、 因为大家就会以为宁愿要糊掉也要粉、 no! 糊掉也要粉， 你什么歌， 流泪也要美， 谁 catch 得到， 就是他们会以为你们宁愿糊掉也要粉，也不要柏油路啊， no 那你现在请大家来投票 no. 怎样，可是大家没有看过糊掉那个样子，那很像血肉模糊耶、欸、很像伤口愈合的血肉模糊， 没那么夸张啊，就像结痂那样的、啊、 对，那不就是伤口愈合过那不就是伤口愈合过啊，这首歌你呀、啊、你呀、啊、来自于娃娃魏如萱， 你们不要再营造这种东西，才会害女性一直想要去做这些有的没的， 干我屁事， 这社会价值观太扭曲了，然后我一天到晚说我要荣辱， 对啊，这首歌曲呢也要送给今天的寿星， 压成这样才说要送，一天两天三天吃起你就爱着别人，是要跟你做伙，是要你是我的，都是一天， 送给20岁生日的Zoe，娃娃魏如萱的你呀你呀，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是我是最平静最安心， 坚强，坚强 ，Shiny 姚一晴